知道亦是无用，明白了真相更是痛。不信我被捉弄，日与夜想想不通，想得一种自重，如实在的人有潜超重，梦里之中走得操纵，欺骗自我感轻苦痛，宁愿做梦实况，不需揭盅，如醒觉会剧痛。你心里最爱谁，请不要告知，我不知却感轻松。宁愿做梦实况，不需要懂，惶恐我牵自控。最终你会爱谁，总之我觉得你值得我于心中。 说值得我于心中。